人的念头，和幸福是否在岸上等候，不是对他心酸苍老。 啦啦啦啦，来吧吧，不知不觉，我还记得是在四楼看你低头，我站在窗前。啦啦啦啦，黑色的不是心之火，那方便的那点点过，幸福在多少。 爱爱，你还要不要紧紧的抱？ 舍不得放开。山河大地本是温泉，何况是沉重的身。想要解脱，想要守护，就凭你一颗心去攀登。谁在纳闷，谁在快乐，谁来修生老病时又为谁来沉沦，生如泡沫如何寄托，情缘如烟如何何去探索。多少问题的答案是说不出，不知寻到是苦恼还是幸福。明知是梦，却依然那样投入。光阴无情的巨轮，谁又挡得住？山河大地本是温泉，何况是沉重的尘。是是非非，亲亲爱爱，你还要不要紧紧地抱着，舍不得放开？山河大地本是围城，何况是沉重的城。想要解脱，想要守护，就凭你一颗心去攀登。山河大地本是围城，何况是沉重的尘。是是非非，亲亲爱爱，你还要不要紧紧地抱着，舍不得放不开？山河大地本是围城，何况是沉重的尘。想要解脱，想要守护，就凭你一颗心去攀登。 我们竟就这样隔上了地方，最喜欢散步来偶我的你，也不是拖延，也不是着急，从不说情难离去，从不走向哪里去，有惊喜有惊喜，我们竟就这样离开了决定。哦，每次醒来都怕你不在，我每次都想挣脱你身影，我终于明白生命里面总有个人可以去爱不能依赖。我每次醒来都怕你不在，我每次都想挣脱你身影，可是我知道当你终于将我放开，我会在原地徘徊。

垃圾、三轮汽车、农用车违法载人、无牌无证上路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春节将至，为了诠释春运交通环境的和谐美好，让我们携手并肩，为共同创建一个和谐、平安、畅通的春运道路交通环境而共同努力。三河交警预祝全市人民新春快乐。 一整晚睡不着，然后等电话响起得不到，心情的微妙变化，任谁都会觉得惊讶，不知不觉像被施了魔法，我温暖的烛光，然后漆黑的你都不好，指缝间巨魔的话却颤动心跳，天使也微不足道，这种默契不用多讲，无论是多说一句话，是属于两个人的我，是属于两个人的你，都是我，虽然只是小小的爱情，不需要年轻的我就知道爱先动心底，第一次遇见却恋人们的心好甜蜜，看看我们小小的爱情，别人无法放弃了解的肯定，越让我珍惜换上眼泪都变成了惊喜， 娱乐方面的资讯。随着48岁的邓伦迪和21岁的小男友的恋情曝光，大家再一次的惊讶了。除了他主动晒出和小男友的合照庆祝新年，那最新的消息呢，就是邓伦迪身着比基尼，并且带上与前夫默克多生的两个女儿和他的男友男模一起到圣巴特岛度假了。 在人群背后，你握我的手，我们俩一句话都没说，你一个眼神我就能明白，在你心深处那份激动感慨，看着你掉泪，看

我们要说到不管是邓文迪还是王菲，他们的感情方式都挺好，人家就是爱谁谁，根本不需要看大众的脸色，管你说我道德沦丧也好，说我用钱买爱情也好，我高兴。但是那种把找小男友或者是把小男朋友换来换去，就是人生赢家的论调，显然是一种势利眼，非常无趣。 我可以的那远距离，爱得更不着痕迹，像你沉醉坏的习惯，眼神是唯一言语，爱从不敢放纵，只因为你在言不由衷，学会了收敛，沉默是唯一决定，深情不让我的心总无法能一次轻易的通过，深情不让我的心 见这秘密的谎言，朦胧间泪水浸湿梦想幻灭，曙光出现彩虹带走思念，寻找彩虹桥，荒唐的年少到现在才知道，飞多高也不该忘掉，他的爱把我围绕，云飘渺彩虹桥，我走上绝路换我生命到尽头不会是化成灰， 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想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精妙，型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继续关注一组本市要闻。19号上午，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代表廊坊市委市政府来到光荣院，亲切看望并慰问老人，为他们送去新春的祝福。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室主任梁宝杰一同慰问。韩占山与光荣院的老人们一一握手，详细询问了老人们的生活情况，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并祝愿老人们健康长寿，度过一个愉快的新春佳节。韩占山还为老人们送去了慰问金和米面油肉等慰问品，嘱咐相关部门要细心照顾好每位老人，为老人们的晚年生活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18号上午，我市召开双节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暨城区亮化工作会议，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晓明出席会议并讲话。近年来，我市以五城同创为目标，以整洁城乡为抓手，按照县城建设三年攻坚行动、美丽乡村建设工作总体部署，实施了一系列绿化、亮化、净化、美化工程，城市环境明显得到优化。就开展好迎双节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活动，张晓明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正视问题，切实增强搞好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整治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扎实开展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要强化措施，确保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顺利开展，要立足长远，建立健全城乡管理的长效机制，同时要积极动员广大干部群众，集中时间集中力量，以决战的姿态、必胜的信念，打一场有效果的环境卫生攻坚战，以干净卫生有序的城乡环境迎接两节的到来和两会的召开。会上，市城乡建设局负责同志汇报了我市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和各镇保洁公司运营管理工作情况。会议公布了三河市迎双节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活动实施方案。

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品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消费只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3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1月20日，星期五。北京新闻网消息，今年春节北京将布置各式灯笼，中国的共计17万余个，为历史最多。天安门城楼将悬挂红灯笼，天安门广场及周边的建筑插挂红旗，并开启松树彩灯等景观照明设施。中国新闻网消息，凤鸣朝阳迎今年馆藏文物展目前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该展从丰富的馆藏中精选出118件有关鸡题材的作品，展览将持续到2月19日。这里是新闻整体。